却被你抓得更紧。没有了你，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。我付出一生的时间，想要忘记你，但是回忆我心里跳出来，拥抱你。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。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。世界雨下个不停，我付出一生的时间，想要忘记你，但是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，拥抱。